把元帅追赶，而一见生死黄龙刀平狼烟不在两军阵，管理了七公正上恩典方孩儿听见后为人的边关是狼借助幻想母子们相见正爱了这风关下配羽两川追之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而我锦衣鬼母金大黄泉将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教言，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教儿教父母做一个忠孝爹儿难，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亲，你在哪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想当年我从军你常把我追，撞到门外说我进到万余千年，你看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你看我锦衣贵奏凯辉冠，自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与元帅我先锋正好狼烟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遍护国家，这几年纵当先杀南疆等战血染沙滩，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到如今大乱已毕封官回家转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我那难见面的亲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十六号选手张艳霞，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85分、9.82分、9.80分、9.82分、9.75分、9.82分、9.80分、9.83分、9.90分。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5分。十六号选手张艳霞的最后得分是9.82分，9.82分。接下来上场的18号选手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 啊

是见了他们这个闪耀尊点，同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啊，这才是窈窕淑女的日子啊。谢谢。 好，再一次谢谢戴老师。谢谢，今天这个盛会太隆重了。那么现在也到了大家最期盼的时期时刻，由我来李倩为大家宣布获得本次北京评剧之友大赛总决赛的优胜奖的选手。 他们是二号选手张学忠， 三号选手王金霞， 五号选手何清， 十一号选手严秀琪， 四号选手田翔， 十号选手张金英， 十六号选手张艳霞， 九号选手曹苏琴， 十三号选手郝月池， 一号选手于连贵， 六号选手魏东。 他们非常荣幸的了，获得了优胜奖， 还有我们的两位小选手， 对啊， 十九号选手黄浩南，二十号选手陈明月， 请上场。由我来李倩宣布荣幸的获得十二月份决赛资格的选手，他们是 十八号选手苗新斌， 请上场。十七号选手周岭刚， 十四号选手李松鹏， 十五号选手张秀华， 七号选手杨春明， 八号选手陈玉林， 还有二十一号选手肖楠和二十二号选手王泽奇。 请古文乐、刘平、张书贵三位艺术家为他们献花。 那么以前呢，经常是我们把鲜花献给我们的艺术家，今天我们的艺术家把鲜花献给了我们的选手，这也代表了他们心底里对于我们票友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也要感谢他们， 也说明了评剧爱好者、评剧票友在我们专业人员、在我们艺术家心目中的位置。 听众朋友，评剧之友大赛半决赛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越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流行于全国的剧种，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越剧唱段。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中的选段《行路》。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他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情探》选段《行路》。 走哪 本功名武二郎，大败了好汉藏匿富贵。 See?